咗卅幾年先揾到呢度啦。 著書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三个星期之后，司徒老人态度突然大变，认为主催者不应意气用事，为辞职而辞职。其后更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辩称当时提出五人辞职名单只是引起讨论，而非支持五区公投，同时不可以被社民连抢占道德高地。对于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八月初接受媒介访问的言论，司徒老人不想回忆，完全忘记。今年五月五区公投投票将临之际，司徒华公开表示不会投票。我们对他这个做法当然是很难理解。今天在政治反抗这条道路走了二十多年的民主党背信弃义，泛民主派分裂的责任不再仍然坚持捍卫尊严，对民主公义枉赤直寻都不妥协的社民连。鲁迅说两奸如一卒，何激独彷徨。政改方案通过之后，泛民主派正式分裂，坚持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的社民连必然被孤立边缘化。但是不怕孤立才可独立，社民连同埋社民连嘅支持者会调调幻想，准备斗争，坚定不移同香港人继续为民主打拼，为民主抗争。多谢主席。 曾经系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蛋啊！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继续讲添啊，废柴， 我哋一模一样嘅， 讲嚟讲 嚟，我又开会嘅时候， 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十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各位大家好，今日咧就唔系带大家嚟吓游公园、游花园吓，主要咧就系呢度咧，我而家就身处喺洛杉矶隔篱嘅橙园吓，咁啊橙园咧不嬲俾人嘅感觉就系居住环境系比较好啲嘅。就冇洛杉矶咁擠迫啦，咁學校都唔錯啦，多元文化啦，咁樣。咁嚟到呢一個新社區咧，今日我想講呢個題目咧，其實就有少少 crossover 今日睇真啲嚇，即係今日 LA 睇真啲啦，同埋呢個地產全方位好耐冇講過嘅一個 topic 嚇，就係講緊依家呢個土地發展啊。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全新嚇。在橙園的社區裏面的新的公園，那我為什麼會帶大家來看這個公園呢？這個公園就上個禮拜剛剛開幕的，是全新的。那其實呢，我是想用這個公園來帶出美國現在這個文化和這個土地發展的方向。自從疫情以來，基本上疫情之前都是的，美國人呢已經開始習慣了網上 網上購物，咁所以咧傳統嗰啲摩啊或者嗰啲商場咧就式微，咁而家新起嗰啲咧都唔會係好似以前 Indoor 嗰啲摩嗰啲龐大嘅百貨公司，因為嗰啲係做唔住啦，已經俾亞馬遜啊同埋 Walmart.com 啊 Costco 啊打到殘曬嚇。嗱，咁嚟到呢度呢個新嘅公園嚇，點解我又要講呢個公園咧？嗱，呢度咧本來就係 part of 一個 Los Alamitos 嘅馬場啊，嚇馬場都唔做啦，嚇馬場嗰笪地你都知道馬場係咁大噶啦，即係你等於香港嘅跑馬地咁大個馬場嚇，連埋嗰馬房啊，連埋練馬啊等等嚇，佢哋而家咧就攞呢笪地出嚟發展啊嚇。咁呢度咧就係、是、嚇、啊、當美國人嚇、啊、要攞笪地出嚟發展咧，而改變個土地嘅用途嘅時候咧嚇、啊，就要經過當地市民嘅啊公投嚇。嗱、啊、呢一件事咧，呢度就叫做新嘅發展項目，就叫做 Cypress Town Centre 嚇、啊，即係市中心廣場啦嚇、啊。新嘅市中心廣場喺呢一個區裏邊嚇。啊咁咧呢件事咧係經歷過三次公投，第一次同第二次咧係唔過嚇，咁唔過你就冇得發展噶啦，就丟空喺度噶啦嚇。咁點解第三次過咧？就因為佢將嗰個土地規劃咧嗰、那個比例啊，地積比例咧就即係重寫到可以係啲選民可以接受。咁點樣為之可以接受呢？嗱，美國人咧好簡單嘅啫。你嚟到我哋個社區發展，你嚟到我哋個社區起商場嚇，起酒店，起呢個戲院，起大型嘅項目，仲加埋起樓。佢哋最 concern 嘅咧就係環評報告啊嚇。咁對於環境嘅評估啊，環境嘅污染啊，喂，你會帶咗幾多人流嚟到我哋社區啊？喂！會幾多空氣污染啊？會製造幾多交通擠塞啊？嚇、啊！你起咁多，突然之間起咁多樓，係嘛？咁你起咁多樓嚟講，咁會唔會造成呢、這個叫做咩啊？基建啊，即係基建嘅負荷唔嚟。基建其實都亦都包括咗學校啊、醫療啊，即係等等啦。你突然之間嚇、啊、搬咁多人入嚟嚇，咁、啊、你使唔使起？醫院又要整翻大啲咧，學校又要起翻多啲咧，嚇、啊！咁呢個係一個美國人好重視嘅一個報告嚟嘅，嚇、啊！咁到咗最後，嚇、啊、呢件事係得到一個可接受選民可接受啦，咁所以就係公投過咗嘅，就應該係6-4咁過咗，嚇、啊！咁而家就可以動工，嚇、啊！咁嗱呢一啲鐵絲網後邊咧，就將會係。嚇！而家都仲係一個雕空嘅馬場啊，將會係起樓同埋起商場嚇、啊。另一邊呢度咧就起曬啲球場啊、公園啊。這個公園啱啱開幕啦，有呢、這個有曬涼亭啦，有曬呢、這個觀眾席啦嚇、啊，有曬呢、這個標準嘅足球場啦嚇。咁 啊所有嘅球場啊，啲草全部都新挖挖嘅嗱。咁、啊、通常。咩叫做可接受？咩叫選民可接受嘅一個即係一個定位啦嚇。咁喺呢一個區產園嚟講咧，通常就係咁嘅。如果你想發展一笪土地咧，60公頃嚇，咁樣你咧最好就攞翻佢嘅1/320公頃嚟做綠化，綠化即係等於你直起下人工湖啊，起下公園啊咁樣嚇。咁樣咧嚟改變呢個土地用途咧，咁嗰啲選民就會鋸啲嚇，所以咧都係一個不明文嘅規定咧。如果你係要發展嗰笪土地咧，你都係要攞翻1/3嚟做綠化噶啦嚇。所以起公園嚇、啊，將來會起嘅人工湖嚇、啊、都唔少得嚇、啊。但係唔好忘記喎，成件事係雙住兩用啊，即係將來嚇、啊，因為另一邊咧已經有Costco 啊。跟住將來會起 Trader Joe's 啊，將來會起戲院啊，啊會起啲酒店啊嚇、啊，因為呢個隔一條街亦都係呢個市嘅商業區嚇，咁、啊、商業區裏邊咧 就唔係普通嘅商業區嚟嘅，因為呢個區咧傳統嚟講咧就好多日本公司喺呢度嚇 ，Yamaha 啊、Mitsubishi 啊嚇，同埋其他嗰啲 Bandai 啊嗰啲總公司喺呢度嚇，咁所以佢哋都會起酒店，咁酒店係可以嘅嚇。Even 而家疫情裏邊啦嚇咁樣樣，咁將來呢一度呢個馬場啦，馬場喺呢個鐵絲網後邊已經荒廢咗嚇，佢哋咧。我都聞到一陣馬嗰啲味嘅嚇，嗰啲馬嚇，嗰啲馬有一陣味嘅嚇。咁啊，佢哋將來會起商場戲院之外，亦都會起呢個獨立屋，獨立屋即係獨立花園洋房啦，亦都會起呢個condo 即係話呢個單位啦，住宅單位啦，同埋起老人屋嚇，即係老人嘅住宅單位，即係退休俾啲退休人士嘅嚇。咁啊 ，expect 緊咧。啊！獨立屋咧起好之後咧，起碼就會賣160万至到接近200万不等噶啦嚇。咁啊 ，condo 啊，即係嗰啲單位咧都會賣接近100万嚇。咁呢個係project 呢樣嘢啦嚇。咁老人屋可能就有少少折扣啦，就折扣優惠俾翻啲老人嚇咁樣。但係總唔知成嚿嘢裏邊咧就包括咗住宅、飲食、娛樂嚇。咁而飲食娛樂咧就唔所謂嘅商業咧就唔會好似傳統咁起個摩出嚟會有室內嘅商場咁樣，唔會啦，就完全係室外，真係而家興嗰種叫 town center 嚇、啊，就舉個例嚇、啊，超級市場嚇，咁 買嘢咁全部都係喺室外嘅嚇，咁 飲食嚇、啊，由於疫情嚟講咧，而家新起嗰啲餐廳啊、coffee shop 啊嚇、啊，全部都會有歐多嘅用膳嘅嚇咁樣樣嗱，咁想講一講美國而家嗰個走勢啊嚇，唔止呢一個區嚇，好多個區都係我見到嚇。以前我揸車經過見到好多個區，嗰啲係黃金靚地，好靚嘅，嗰係個地王嚟嘅，雕空咗喺度10年8年嚇，冇發展到嚇。本來咧已經動咗牌出嚟，話會起個摩嚇。起商場嚇，起室內商場嚇，後屘咧就啲地就丟空喺度，冇人投資。嗱，依家呢啲咧，全部呢啲封住曬，呢啲咧，將來就會係嗰啲叉電啊，即係嗰啲電能車嗰啲叉電。嗱，依家美國好多大部分新嗰啲停車場都有叉電嘅設備噶啦嚇。嗱，咁而家睇呢個鐵絲網背後咧嚇，就係啲將會起嘅新樓啦嚇，咁樣樣嚇。講翻個正題先。咁好多地都丟空咗10年8年喺度，就係冇人去投資，冇唔啲人唔睇好啊，唔睇好寫字樓，亦都唔睇好呢、這個商場嚇、啊，因為根本上近呢10年8年好多啲傳統嘅百貨公司都申請破產嚇、啊，就俾網購打到殘曬， 係啦。 咁但係啲人乜嘢會睇好咧？始終都係睇好住宅人。可以唔買嘢，可以唔出去買嘢，但係都要住嘅。尤其是疫情期間，個個將啲嘢 shift 咗啦嚇。以前咧要去 office 嗰度翻工，而家好多人都 work from home。咁你 work from home， 自然嚟講，嗰啲屋咧咪自然要起大啲咯，係咪啊？啲人咪自然想搬大啲間屋咯，亦都唔係好計較一定要住喺 downtown 嘅，因為可以住遠少少，但係大少少嚇。咁可以自己有個房可以做 office 嘅，咁依家呢個就係嗰個走勢嚟㗎，係美國一好多地方依家個走勢都係咁樣樣嚇。我見到好多地皮本來係起摩嘅嚇，咁而家咧都改啦嚇，紛紛就係改變咗呢個商用途，變咗係商住兩用，又或者直頭改變咗叫做住宅用地。但係逢親涉及到呢啲嘢改變咧，要去翻嗰個城市裏面嘅公投嚇，咁啊可能歷時幾年，咁有啲好彩嘅，可能你 lobby 得唔錯嘅嚇、啊，要做幾次嗰啲聽證會啊，即係要喺嗰啲叫社區中心或者大會堂嗰度做幾次聽證會，個反應唔錯嚇、啊，你要列到嚇、啊，我做呢一樣嘢，我做呢一件事會對個 city 帶嚟有啲咩得著，會對嗰度居民帶嚟有咩得著嚇，正反兩邊要列明曬，即係可能嚇、啊，你喺度發展呢笪地一丟空就又要 maintain 啦，即係你丟空笪地嚟講咧，又要保養 但是如果你開始發展了，你可以製造就業機會啊，或者你將來啊，做商住啊，咁商住你下邊有有啲小型嘅 coffee shop 啊，小型嘅書店啊，或者等等嚇、啊、網吧小型嘅嚇，咁 啊可以造就咗啲人去創業啦嚇、啊，而且又可以generate 到呢個商業税嘅税收啦嚇，咁、啊、樣咁如果當地嘅居民係 buy 的話咧，咁你個公投就好易過嘅嚇，咁、啊、樣咁而家美國咧。普遍嚇、啊，我見到唔止呢度，我見到好多個區新開嘅、新開嘅、新發展嘅，都係商住用地嚇。嗰、啲寫字樓嘅 building 就越嚟越少嚇，嗰、啲商場就更加買少見少。商場啊，嗰啲傳統嘅 mall 啊，當啲叫做所謂 anchor store 啊，即係叫香港都有啦嚇，嗰、啲叫旗艦店，旗艦店執執七七八八咁樣。咁其實基本個商場就係拍烏蠅噶啦，嚇、啊！咁商場拍烏蠅嚟講，咁啊連啲小商户都會執埋，咁到時嗰個商場會點咧？嗱、啊，商場呢啲咁嘅商場其實需要好多人力物力錢去維修啊，做嗰啲嘢係嘛？冇人嚟你都要請 security 啦，冇人嚟你仲大鑊啊！嚇、啊，分分鐘夜晚有啲人嚟搞事係嘛？水靜河飛。咁有啲咧，其實直頭有啲摩咧，都已經開始拆卸去做第啲嘢嚇。有啲咧就拆卸咗嚟做啲叫做 town centre， 即係代表、啊、可能就成間旗艦店棟喺度，即係成間 Home Depot、成間 Walmart 咁棟喺度。佢寧願租俾一個大商户嚇、啊，都唔寧願嚇租俾一紮小商户，又永遠都租唔出得曬嘅咁樣樣咁啊。呢、这個係美國嘅趨勢啦，嚇、啊！嗱，而家睇到呢度咧，美國通常咧嗰啲花園洋房咧，叫做所謂嘅屋苑咧，嗱、啊、呢啲咧就係屋苑入口，將來嘅屋苑入口咧，就係、是、佢會喺呢度，嗱、啊、睇到啦，呢啲全部後邊將來就會起樓嘅，頭先擺曬喺後邊嗰啲就係嗰啲建築材料嚟嘅，嗱咁點解會成日會有一個類似嘅窿咧？咁呢個就係嗰個主要嘅入口啊，將來就會起曬圍牆啊，起曬圍牆嚇、啊，然後呢度咧。就會有個招牌，就乜乜花園，乜乜花園啦，即係佢嗰個屋苑個名啦。咁跟住呢度就會有個閘嘅，嚇呢度又會有個閘嘅。有啲咧直頭做得好啲嘅咧，直頭會有24小時嘅警衛，有個警崗喺度咯，嚇咁樣樣嘅。咁所以通常呢啲大型嘅屋苑咧，都係會咁樣嘅設計嚇。咁、啊、然後後邊就係、是、將來就會起曬啲屋噶啦嚇。啊咁嗰啲屋，即係你諗下後面其實而家呢度望到遠遠望到咧，都係仲有嗰啲馬場嗰啲燈啦嚇。咁啊，將來拆咗個馬場咧，就會全部起樓嚇、啊，跟住起商場嚇、啊，跟住連帶住個公投嘅要求，就會起公園同埋人工湖嚇。咁啊，而家逐步就會建成噶啦嚇。咁、啊、起好之後咧，啊百五六萬起碼就走唔甩噶啦嚇，一層樓一間屋嚇咁樣樣，咁啊但係都抵嘅，即係都好嘅係嘛？你百五六萬叫做黃中帶淨嚇，又可以去啲商場啊，即係商場消費購物近在咫尺係嘛？咁啊，亦都係嚇有呢個 privacy 啦，因為佢哋全部都會係封住曬啦嚇，咁啊居民先入得啦嚇，居民證先入得啦咁樣樣。咁而家都係基本上美國新趨勢，嗱呢一個樓盤咧都係冰山一角嚟嘅啫。咁基本上而家美國好多地方啦、啊、都係改變緊佢哋嗰個土地嘅用途啊嚇，希望咧尤其是加州，希望喺呢個住宅短缺嘅情況之下咧，就撥多啲地去起樓嚇咁樣樣嚇，咁啊起唔同形形色色嘅樓啦，有啲高樓大廈啦，嚇有啲幾層嘅 townhouse 啦，有啲獨立屋啦、花園洋房啦，咁啊幾類都有嘅，嚇咁啊今日帶大家嚟睇住咁多先，嚇咁啊睇下美國而家嘅變遷同埋個文化嚇，咁啊將來咧陸陸續續就會有好多比較大啲嘅靚屋嚇，咁啊啲人亦都會隨住呢個疫情啊，亦都會傾向去搬去啲大啲嘅屋，希望自己有自己嘅。啊、home office 啦、啊、有自己嘅家裏辦公室啦，咁啊慳翻啲油嚇，就唔使出去 唔使揸車去翻工嚇，咁啊慳翻啲有慳翻啲有錢嚟講做咩咧？就買間大啲嘅屋咯嚇，咁樣樣咯嚇，咁啊大家食好啲，住好啲嚇，面對疫情大家加油，拜拜。好，歡迎嚟到 Sci-Fi 全面睇嘅新嚟講電影下嗱，咁今個禮拜咧睇到我哋兩邊都有兩張劇照啊，我阿咪同我不約而同都睇咗呢兩套戲，一套咧就係阿久違已久嘅阿 Nicolas Cage 啦，翻身之作啊。香港叫做喪盡癲才啊，咁樣樣嚇，咁啊另一套咧就係、是、一班香港演員演出嚇、啊，就大陸投資嚇、啊，但係個導演都應該係大陸人啊，我估係嚇嘅誒藝港產片嚇， 好似叫黃日升啊 嚇，邊緣行者嚇、啊，邊緣行者，咁啊兩套戲香港都應該未上嘅嚇， 未嗱 係啦，咁、啊、邊緣行者咧？就喺美國上咗畫喎，咁啊喪盡癲才咧喺美國其實就未正式上畫嘅。嗱，我哋嗰日咧就係想睇咗個特別優先場啦，咁樣樣。係。咁樣，咁啊，講邊度先啊？ 講邊度先啊？嚇！講呢個潛行啦。 潛嚇。呢個唔係潛行，呢個係邊緣行者。邊緣行者。 邊緣行者。係啦。係啊，邊緣行者。 嗱，呢一套戲咧就就唔。点讲咧？唔系传统嘅合拍片啊！传统合拍片咪中意摆个女主角系大陆人嚟嘅，或者摆啲其他 side casting 系大陆人嚟嘅。咁啊，呢套冇嘅，呢套全部嗰啲演员咧都系香港人。 香港演员 系啦，香港演员嗱，俾我嘅感觉咧就系、是、开头又好黑社会嘅，即系杜琪峰嗰度黑社会啦。佢用嗰啲人都系黑社会嗰啲人嚟噶吓。咁啊，我觉得任达华。都是做翻黑社會個角色啦，佢其實係選錯館啦，係咪啊？咁啊，咁啊， 好似唔係選錯館，佢想退咗落嚟。 佢退落嚟啊嘛，咁即係揾交豬龍頭棍咯，係啦，係啦。 啊，交豬龍頭棍。 係啦。啊。咁啊，佢哋開即係某啲場景啊，同埋某啲配樂，同埋佢哋嗰個演員嗰個演繹方法咧，都似黑社會嘅。但系去到中段咧就好鬼无间道啊，又讲话捉内鬼喎、啊、咁但系其实大家都知边个噶啦吓，咁啊到咗尾段一轮枪战就一睇就知系英雄本色噶啦，到咗最嬲尾仲要加只当年情落去吓，咁 啊简直就系同英雄本色致敬啦。咁我觉得就系将三套戏炒埋一碟啦吓，咁、啊、你头先就讲过话加埋到寒战落去，因为里边又牵涉埋政治部吓咁、啊、样， 好似警察同政治部嘅角力。 系啦，咁其实就几套戏炒埋一碟喎、啊，几套戏炒埋一碟，同埋就系、是、我觉得就唔系拍俾香港人睇啦。首先你叫做乜个行者呢个戏名已经烂烂地噶啦，玩到吓，咁、啊、然后跟住如果即系咁样，似曾相识嘅场景炒埋一碟咧，我觉得香港人系唔收货吓。啊反而咧就係、是、應該係拍俾啲國內同胞，佢哋好中意港產片嘅嚇、啊，對港產片致敬嘅朋友，我覺得就係咁樣嚇。 仲有係，我覺得係政治宣傳咯，有政治宣傳嘅成分，因為佢講嘅係九七之前嘅香港，咁、而嗰、那個古仔就係講話呢個即在香港的政治部呢操控着、一个黑社会的社团、里头有几万人的他讲到有几万人、遍布全世界的有走粉、啊、有贩毒、啊、然后政治部又分到钱、啊、即是做一个这样的操控角色的、但是初初我们看的时候以为是政治部就是大佬啦， 以为鬼佬啦， 是大佬。点知政治部都不是大佬，原来政治部后边仲有个大佬。咁佢哋喺，因为佢哋拆喺度话搵啊嘛，要搵抽出后边嗰个啊嘛。咁后屘先知道原来是政治部。咁但系我唔系好明啦，佢话哦政治部背后一定会有其他人嘅咁。咁嗰陣時都唔知道係邊個嘅，差唔多到尾嗰陣咧，先知道邊個係最後大佬咯。咁其實成套戲就係講，即係當其時九七之前嘅香港咧，即係嗰啲無論係差佬也好，有黑警、政治部有 黑警，即係有嗰啲即係黑色特工啦、啊。跟住然之後咧，又做埋洗作奸犯科嘅嘢啦。跟住然之後咧，唔怕講埋啦。最後大佬原來係香港某有錢佬嘅，咁佢哋想操控嗰、那個，即係佢要揾錢嚟到去支持佢哋嗰個選舉，嗰、那個立法會嘅選舉。即係嚇咁 嗱，即係呢，即係大家唔好忘記啊！呢個背景係九七年之前啊，嗰陣時叫立法局啊。即係講緊咧，就係某啲政客想坐直通車咁樣過渡九七咁樣樣嘅嚇。咁嗱，其實佢本身套戲咧就基本上就係官商警黑嘅勾結。 係， 但係佢嗰個背景咧，佢唔可以講今時今日嘅香港，因為咁啊會，因為咁樣就會，我諗即係過唔到即係個古仔過唔到啦，個古仔過唔到啦嚇咁樣。亦都喺香港上唔到啦，唔拍得添啦， 上唔到嘅。 佢唯有就退而求其次，就係講九七年之前，咁就全部將所有嘢推卸喺政治部，就變咗英國人嚇。咁就即係政變咗政治正確啦，因為壞人就係英國人嚇。咁咪啱咯，咁咪啱 feel 啦嚇，咁樣嘅。 咁初咁你話如果係政治部咧，即係如果喺呢個位 stop 咧，我都覺得OK。咁但係佢仲要講埋。拉埋咧就係香港政治部咧，係幫緊香港某有錢佬，即係做佢嘅手下喎。咁我就覺得唔係好 make sense 咯。 係啦， 佢嗰個政治部唔單止係可以有依個請用動用僱傭兵，甚至乎政治部下低嘅手下都係佢嘅，即係都仲係即係點解係同佢做嘢嘅喎。咁而個大佬唔怕講啊，就係阿曾光啊，即係個扮有錢佬就係曾光啊。咁佢喺套戲裏頭講就係話，我哋要揾啲錢，然之後咧洗白佢，然之後咧就俾錢配給俾啲議員，然之後佢哋去選舉，咁佢哋就可以操控香港啊咁嚇。咁即係呢個唔係好合理咯，唔係好 make sense 咯。即係成套戲係平行時空。或者是抹黑嚇，咁即係呢個係太 obvious 出曬咯。 同埋我就算你話鬼佬係衰人，鬼佬係反派 嚇， 香港當年嘅政治部啊，會唔會真係用鬼佬出手嚟做呢啲咁樣嘅打手啊？佢下邊一樣係用翻華人噶嘛？ 就 是你看雷洛都知啦，鬼佬是在上面坐在 office 收钱的嘛，他不会走出来做些烂头卒的嘛，还要讲是政治部的大佬啊，其实就不是很 make sense。因为如果这套这样的戏在香港上画呢，香港人看会笑的，即是我们看我们会笑，因为完全不 make sense。你如果拍给国内同胞看，那他可能或者可能他们不知道就会收货，因为是不 make sense 的。 是啊。 系咯， 即系重要就系话，政治部同差佬咧又喺度角力喎。差佬要拉嘅人咧，跟住转下头，政治部又放咗佢喎。即系呢个，即系政治部系咪真系权力大到咁紧要咧？ 天方夜谭啊， 天方夜谭咯。咁仲有佢话，即系你拉唔到我嘅，有乜嘢佢咪走翻去英国咯？呢、這个系。有可疑的，點解咧？因為當年呢、這個ICAC 成立嗰陣咧，的而且確係有鬼頭係翻去呢個英國嘅，後屘都係拉翻嚟嘅。咁所以你話會唔會即係你話鬼佬會唔會做？可能會，但係你話會唔會復發咧？係會復發嘅。 嗯。 咁同埋咧，最後咧，你有冇留意啊？佢講話開始行動拉曬起曬嗰班友出嚟咧，係嗰陣時啊，當其實係國慶啊嘛，其實就係指七一 回歸 咗之後， 嗯， 然之後咧就將呢班友仔咧全部一嘢鏟起曬， 嗯， 咁你呢個就係九七之前同九七之後嘅分別， 係， 咁。即係呢個當古仔聽，即係睇就笑，即係唔好太認真咯。但係如果你話做政治宣傳， 即係話以前殖民地時代管理香港係咁樣咁黑嘅，咁呢啲嘢你而家唔通冇咩？冇可能啦，係咪先？咁仲要就係咧，最好笑，即係其實呢個係匪夷所思嘅。點解咧？因為 你個鏡頭好似刪咗 喎。有一日有電話入啊，你睇先啦，我要刪咗佢。OK， 係啊， 係。 OK， 唔好意思啊，因為有電話入。咁即係有啲匪夷所思咯嚇，呢個係唔可能發生噶啦。咁仲有就係阿任賢齊咧，佢係主角嚟噶嘛，佢係做警察嘅卧底，佢上司又俾人殺咗喎。即係呢個係又係好咩嘅喎嚇，即係又係好匪夷所思嘅。咁你殺咗之後咧，你應該有另一個 handler 噶嘛。咁但係又冇喎。那個 handler 竟然是他老婆留下本 notebook， 然後交給方中信，方中信去 contact 他，而拉他那陣又不知道、這個又是匪夷所思的我覺得好像看科幻片一樣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的，但如果你撇除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其實當娛樂片是OK 的， 槍戰是很多的，飛車也都有。那這套戲其實我相信不是低成本製作來的，都起碼中高成本的。 中高成本 的。那演員呢，很久沒有在大銀幕見過任賢齊的。那他其實是主角，他所謂邊緣行者，其實他就是邊緣人嘛。 是啊。 其實他就是主角嘛。那你覺得整體那個表現點啊？ 佢有少少浮誇，即係想夾硬谷啲表情出嚟，表情唔夠自然。相比之下，你睇任達華嗰種處之泰然咧，嗰種眼神咧係唔同咯，即係你覺得係好順好自然嘅。任賢齊就比較係想谷出嚟，即係好似想去廁所咁。在那里谷住那种。 我反而觉得演得最好是谭耀文。 谭耀文又是做得不错。 因为他那种这样的演技呢，就觉得他好像是野兽刑警的锦钉华咁出返上。 是 啊。哈哈。 好放啊他。他做得好放。 狂野啊，就是那种狂野。哈哈。是啊。 咁任賢齊做得不错。方中信都是一贯。一貫 方中信咪摸起個嘴做翻方李察基爾， 做翻方中信咯。咁另外吳卓羲都係做翻吳卓羲咯。 吳卓羲咪做翻 TVB 個吳卓羲咯。 係咯，咪做翻 TVB 吳卓羲咯。咁基本上睇都係睇任達華同阿任賢齊兩個之間嗰個兄弟嗰個嘅感情咯。 係啦，係啦。 咁同埋即係。任大华又是原来一早知道任贤齐是卧底的，咁亦都放佢喺身边，亦都俾位佢上。即系你即系做大佬嘅，你系咪做到癫咗啊？明知系卧底，你都照俾佢。 呢个好唔 make sense 嘅，仲即系最尾先讲话佢一早知道，一早知道都要交俾佢。 一早知道 吓，咁即系佢代表佢想感动佢由白变黑咩？是吧，即是这个没什么可能。 是啊是 啊, 啊。 现实生活完全没可能。 还有一样呢，因为一开头呢刚才不是说这个政治部呢跟黑社会勾结，然后做一些不法的行为啊，卖粉啊，赚钱啊那些这样的。任达华他本身一开始其实就是想退下来的。但跟着那个鬼佬呢，你退下来，我给了卡你，你去到英国呢，去到哪里 都可以拿个 passport， 拿身份的。这个是匪夷。 跟着他还跟人讲话，我不要，我因为我是土生土长在这里，生于斯长于斯这样。即是这些是大外孙来的，其实就是。大外孙来的。即是你想想，其实这一套东西他间接就跟你讲话，今时今日你 BNO 可以移民的，但是你这样做。你咁做就即係违背咗香港啦，咁样即係背弃咗香港，即係类似咁样嘅嘢，即係有少少影射而家嘅情况啦，其实就係。 係呀。 係呀。 即係里头係充满咗好多政治色彩， 喺里头咯。 嗯嗯嗯。 咁啊，即系如果你话，如果佢你话，呢套电影系俾大陆人睇嘅，即系国内，即系你知外企系佢有佢嘅一个串流平台噶嘛。 啊。 咁你喺串流平台咧咁样播咧，其实系真系做紧一个大外宣。 系。 系将香港一半以嚟嘅形象咧，其实系抹杀晒。 嗱，我可以讲啦，吓，系如果呢套嘢喺香港上咧，票房都唔会高嘅，吓， 嗯，应该系， 系啊，因为我觉得就唔系俾香港人睇啦，咁样样，吓， 啊，咁基本上你喺你爱奇艺一定会放翻喺串流平台啦，佢都系串流平台嗰度。即係收錢啫嘛，好似 Netflix 咁啫嘛。但係問題嘅就係你成個 message 根本就係一個抹黑啊，或者係一個即係 false information 咯。 嗯嗯。 啊， 係嘅。 即係你知香港最大嗰個支柱其中之一就係嗰個法例啊，唔係嗰個法律啊嘛。 啊。 即係個法律唔會咁樣俾佢咩嘅。 嗯。 咁樣俾佢亂，即係你可以咁樣。官商黑咁樣嚟到勾結， 官商警黑啦， 官商警黑咁樣嚟到勾結嘅嚇。咁仲有咧，最好笑咧就係個法官咧，最後尾問阿任賢齊：你係咩人啊？任賢齊話：我係一個普通人，黐線嘅。然之後跟住又判佢坐三年監啊！ 嗯， 嚇你搞咁大壇嘢，你仲要死咗咁多人？仲要運毒，即係你一個國際，即係你一個算係一個國際黑社會集團啦。你就算自首都好啊，坐冇理由坐三年咁少啩。 嗱，轉一轉話題啦，不如呢一套都講到差唔多啦。 係啊，差唔多噶啦。 喪盡天才，因為係自己睇啦，或者上愛奇藝睇啦，遲啲。喪盡天才啊，Nicolas Cage 翻身之作。嗱，呢一套咧，烂番茄比到 94% IMDB 都 8.7 啊，非常之高嘅分数吓。你睇完你觉得点啊？烂 番茄开头100% 添啊，系啊， 而家回落翻到94%。 嗱，我哋睇嘅都系特别场，嗰日特别场即系只影一场吓，都系爆满嘅。咁你嗰日嘅情况系点啊？ 啲人睇开心咯，笑咯，吓都有拍掌嘅。拍掌即係臨尾係有拍掌嘅，咁我覺得即係佢係做翻佢自己咯，基本上係做翻佢自己嘅，嘲笑緊佢自己咯，嚇，咁啊同嚇，因為佢之前嘅經歷咧，爛即係堪稱爛片之王咧，咁佢都唔怕自己玩自己嘅，即係我睇完之後咧，我咪同你傾過嘅，我話。呢套係咪廣告片嚟㗎？賣緊嘅係賣緊佢自己啊！然之後我仲問你，喂，佢係咪即係自己有份投資，佢係自己老細之一嚟㗎？ 好似係喎 ，executive producer 啊，好似係嚇， 即係 其中一個出品人 啊，嚇，即係呢套嘢啊，即係呢套嘢，即係自己自嘲咁玩自己，其實係幾過癮嘅。咁但係當然啦，有好多同佢真實咧係唔同，咁只不過你當係一個平行時空咁睇咯，即係佢話佢有一個16歲嘅女啊，同一個離婚咗嘅老婆，跟住身邊又冇女朋友啊， 嗯， 即係同佢真實梗係唔同啦，嚇， 嗱有幾樣 一個平行嚟睇咯， 有幾樣嘢就係佢自嘲，你一睇就知噶啦，即係講佢係一個首先。是一个落难影帝啦，落难影帝啦，吓、啊。另外就是理财不善啦，咁呢个亦都系真实嘅佢啦。 一模一样嘅。 咁、啊、三来咧就系、是、到冇钱嘅时候乜都要做啦，吓、啊、走去勾，走去勾，勾勾勾嗰啲咁样嘅嗰啲咁样嘅低成本制作都要拍啦，吓。 系啊。 后尾咁成个古仔就讲，因为连个有钱，连到最后连有钱佬嗰啲生日会吓、啊，即系俾100万佢，咁佢都要去啦。即係嗰啲同電影基本上無關嘅啦，唔想去，但係為咗睇錢份上都要去咁樣樣啦。咁跟住套戲裏面就加插咗好多佢以前即係過往嘅光景啦，即係所謂即係其他賣座 電影 嘅片段落去啦。咁其實幾好玩嘅， 即係成個 concept 係幾好玩嘅，玩自己咯，玩自己咯，嚇咁樣。咁其實如果香港拍香港版咧，真係可以揾黃秋生做，因為黃秋生都算係而家都算係一個落難影帝啊，嚇咁啊。不過呢個題外話啦，但係講翻嗰個古仔就好行嘅喎，其實嚇。 我行行 係啊， 即係我好多即係一路睇落去咧，基本上都估得到下一個 step 會係點樣樣。 是 啊，佢头先咪讲话呢个烂番茄，佢咪而家系94嘅， 啊， 开头系100噶嘛， 啊， 咁如果你同之前我哋倾过嗰，那个他妈的多元宇宙咧，97咧， 嗯， 其实我会觉得他妈的多元宇宙好睇好多。 哦，啊，嗰，那个他妈的多元宇宙嗰，那个卖嗰个就系嗰个古仔嘅变化嘛。呢，這个就 冇错， 呢个就系卖阿 Nicolas Cage 嘅个人表演。 系啦，佢，啊，即系你睇见佢嗰啲嗰个情绪嗰个变化起落咧，嗰，那个系好睇嘅。 嗯， 咁当然即系佢系真系做戏俾你睇，即系影帝嘛，咁做戏俾你睇。咁，啊，但系桥段方面就好多都估到咯。 系 吓，咁，啊，呢个系撑。 我觉得佢系预咗你估到嘅，其实 吓。啊，咁所以我初 玩老土啊嘛， 系啦。咁初咪同你讲嘅，我话吓烂番茄俾100，有冇搞错啊？隔篱啊，他妈的都系97啫嘛。 吓， 嗰，那个即系如果你呢套俾100咧，其实系过誉嘅。 嗯， 即系我嗰日都同你倾过，就话呢个系过誉嘅，即系唔值100嘅。咁而家94，即系吓。啱啱即系，我觉得都仲可以接受。 呢个就 base on 54个影评人啦，吓 系啦。你嗰时话100系好似31个影评， 30几系啦，系啦。 吓咁，啊，所以变咗嚟讲咧，其实嗰啲影评咧，其实都系想嚟，即系想帮佢嘅。 我觉得都系，因为有少少系群星拱照嘅，今次就系，是，吓， 啊啊， 特别情况吓。 咁，啊，基本上next stage 系为主咯。咁， 啊， 然之後佢嗰，那個另外嗰個搭檔咧，就係，是，搭咗啊 Mandalorian 嗰個男主角，嗰，那個叫咩名字啊？嗰，那個 嗯， 嗰，那個做戲 嚇 嚇，咁，啊，嗰，啊，個做戲咧又係好好嘅兩個，咁，啊，加上咧佢扮一個有錢佬咧請佢嚟生日 party， 然之後喺裏頭咧即係點樣崇拜佢啊？哇！呢，這個真係好黑 sell。好崇拜佢啊！想 中间有少少大叔的爱 feel 啊，少少啦， 少真系有啊，真系有啊！喺里头喺度讲话，我爱你啊，我都爱你啊，咁样样，即系有啲 cam cam 地嘅，咁但系就 但佢开头大家见到嗰幕咧，你记唔记得佢？你记唔记得嗰幕咧？佢唔知佢係嗰個有錢佬，佢以為係揸快艇嗰個司機啦。 係啊係啊係啊！ 佢話： 啊啊啊啊： 喂，我去到呢啲咁樣嘅嚇有錢人嘅生日派對，我使唔使幫佢吹啊？咁樣。 唔係三樣嘢，我話使唔使幫佢吹，定係要同佢老婆做睇定係要咩同佢做啊？咁就下嘢啦。咁後屘跟住知道哦，原來同緊講緊嗰個即係。唔係佢親自揸船去接佢啊嘛， 係啊， 喺度講電話，佢根本唔知啊嘛， 啊， 即係喂嗱呢樣 嗰度好笑啊，嗰度好笑， 係好笑，但係你覺唔覺得匪夷所思啊？ 嗯， 即係你接咗個 job， 你去見嗰，那個即係佢個有錢佬嘅， 我呢套係唔 make sense， 你唔可以用 make sense 嘅態度去睇嘅，即係預咗唔 make sense。 哦咁啊 ，OK。 因为喺度话明系丧尽癫才，因为笑片啊，即系我觉得就系吓呢一套系专门玩到癫晒，但我觉得个古仔就未够癫嘅，其实就系 未够癫 吓， 同他妈的多元宇宙嗰种癫法呢啲仲差一段距离啊。 不过笑位都多，笑位都多，因为现场反应咧就系睇到嘅吓， 睇到 吓。 另外就系佢嗰个即係 double 咧，佢咪有另外一個 double 係佢 imagination， 即係佢個幻想出 來。哦，係啊，嗰度得意啊，嗰度得意啊，係啊，嚇。 佢嗰度咧，仲有咧，咪有一幕咧， 即系玩咗多重人格，其实就 系啦。但系佢个多重人格咧，即系我哋观众睇到咧，佢系两个互 kiss 嘅， 系，即系呢个好明显系一个自恋嚟嘅。 嗯哼， 佢直情话俾你听，我一个好自恋嘅人嚟嘅。 嗱，佢用到呢一招咧，就即系话俾你睇，其实佢好简单同你讲 ，Nicolas Cage 呢个影帝翻嚟啦，即系你谂下。同場有咁多種演技都是他是不 是是啊。 啊即是他呢個是翻身之作其實就是。他自己個人表演演技的翻身之作可以这么说。 其實我那次都跟你在電話上聊過了、他是拍了很多爛片但拍爛片不是一件壞事因為每拍一套片都是一個磨練。一個磨練。 所以我就說如果香港找個人跟他比對就是黃秋生。黄秋生都拍了很多烂片 啊！哦，咁啊系，拍烂佢拍当年拍人肉叉烧包嗰阵，佢都系谂住求其 hea 住嚟拍嘅，点知拍即系 hea 住拍到攞影帝啊！咁呢个题外话啦，咁同埋有好多嘅笑位啦，尤其是有一幕，即系佢话佢有一个剧本咧，好似系咪佢有一套戏啊？ 佢好想拍嘅， 好想拍嘅、啊。然之后咧，不停咧就话佢要救嗰个女人出嚟啊嘛。跟住慢慢，大家就开始就入去个角色里头，喺度扮啊嘛。吓、啊，仲有就系佢成日咧疑神疑鬼啊，话有人嚟跟踪佢啊嗰幕咧。跟住嗰两个人喺度食紧雪糕嘛，你睇到后边嗰个人啊，嗰个人咧喺度。跟緊我哋嘅咁， 嗯， 咁呢度又有幾好笑咯。跟住然之後爬牆咧，係咪爬上埲牆嘅？跟住 哦，嗰度就係預告嗰度已經講咗啦。嗰度就反而真實就冇咁好笑，因為預告嗰度睇咗嚇，但係啲人都笑嚇 嚇。嗰度真係幾好笑嘅嚇。不過我哋漏咗講咧，佢其實中間係有一個。有即係打插咗樣嘢就係個 FBI 咯，因為其實就係個古仔就係講話佢參加呢個嘅有錢佬嘅生日 party， 而 FBI 係釘上咗個有錢佬 ，recruit 咗佢做卧底啊嘛。 係啦，因為有錢佬咧原來係 kidnap 咗某某個小國嘅president 個女，就即係要佢哋要阻礙佢嗰個嘅選舉啊嘛。 係啊係啊， 咁 FBI 就介入。就 recruit 咗 Nicolas Cage 做卧底，就要揾到嗰個肉心喺邊啊嘛。 啊， 咁而就不停地加咗好多笑話落去啊，叫佢做呢樣做嗰樣啊，去揾嗰個肉心喺邊。呢度係亦都幾好笑嘅。嚇、啊，咁同埋另外一個即係比較自戀啲嘅咧，咪就係佢話嗰度有間房嘅。你要去嗰度咧，入去救翻个女仔出嚟，然之后，佢咪趁阿 Mando 晕咗，即系佢晕咗定醉咗啊？佢食咗药啊嘛，嗨咗 系 啊，跟住之后咧，佢走去间房度咧，想话去开嗰度，开嗰个密室入去啊，跟住突然间阿 Mando 企喺后边啊嘛，佢话你做咩啊？你想我要入去，我入去睇下，你唔好啦，你唔好入去啦，不停系咁扰攘，跟然之后入咗去之后咧，成间房都系 Nicolas Cage 嗰啲嘅，即系 吓嗰啲纪念品，系啊系啊系啦， 唔系纪念品啊，系拍过戏嘅道具啦， 嗯， 甚至乎佢喺 Face Off 里头 嗰两支金枪咧用得嘅， 金枪吓唔系嗰两支金枪系 Face Off 定系好似系 Cobra。 唔记得边套啦，但系佢攞埋个一比一嘅人像翻去啊嘛， 系啊，佢仲要佢讲话，几多钱啊？60,000蚊，佢话唔知我俾几多钱，我帮你买啊，佢话咁啊 ，Mando 话唔卖啊，我唔卖啊，咁样，即系好笑啊。 其实几场咧都系故意讲翻，即系叫做讲翻我哋呢一种，我哋呢一年过40岁睇 Nicolas Cage 嘅集体回忆。吓、啊，即系佢自己怀缅之余咧，就想我哋都同佢怀缅嘅， 其实系其实有呢个咁嘅作用嘅吓 吓， 就甚至嗰两个 FBI 都系啦，甚至嗰两个 FBI 都系，哇 Nick Cage 咁样吓。我点解要睇 Clue Two 啊？我四廿岁，我睇 Face Off 同埋 Con Air 啊嘛。 咪真系话呢套电影系基本上系一个广告嚟咯。 是俾啲我哋呢年过四十岁嘅人去怀缅嗰个集体回忆嘅，啊咁样系咯。 呢个系几好笑嘅。 但系我都高兴睇到现实里边，如果 Nicolas Cage 真系翻嚟的话，即系真系吓 come back 吓，真系回勇啊，可以咁讲吓，拍翻啲荷里活一级电影啊，因为佢的确系一个好好演技嘅演员啦， 系啊， 影帝啦，吓系啦。 咁佢亦都即係最近嘅訪問當中，佢亦都講話佢以前啲債務咧，其實已經清曬嘅啦。 嗯， 即係好明顯就係想話我 I'm back，即係我而家翻翻嚟啦咁。 啊， 咁亦都期待佢將來有好嘅作品嘅老實講。 係 啊，即係題外話啦。其實以前佢嗰啲債務咧，有啲都係佢個前妻。即係兩個都係大使㗎啦，其實就係兩個都係大使㗎啦嚇，但係嚇冇計啦，有時荷里活嘅嘢嚇，即係嚇三更窮五更富，係嘛？係啊， 咁同埋咧，你睇見亦都有啲我哋嗰個年代睇嘅，譬如好似 Jim Carrey 啊，甚至乎係呢個 Bruce Willis 啊，佢哋都退咗落嚟嘅，係，佢都退咗落嚟，係，咁同埋。即係你好似我哋嗰陣時睇嘅以前史泰龍啊，或者係呢個阿洛芬華舒力加，其實嗰啲都已經開始退落嚟。 你唔好講啦，你講話阿 Nick Cage Face Off 裏邊個拍檔 John Travolta 都半退啦，而家仲有戲嚇冇戲啦 嚇。咁佢仲可以即係經歷過咁多嘢，人生嘅低谷，佢仲可以繼續拍，即係死即係爛片都照接。 咁讲佢拍系有需要，有财政上嘅需要嘅，其实 吓啊，咁系嘅，系嘅。咁但系你睇见佢嗰个态度啊，嗰个敬业嘅态度啊，系非常之令人尊重噶啦。 呢啲就叫做打不死精神，其实真系打不死精神。 系啊，打不 死。即系我觉得佢就喺边度跌低，喺边度企翻起身嗰啲咯。因为有荷里活有好多咧，到后来好老到噶，酗酒啊。即系死咗都冇人知噶，有啲直头有时我哋坊间睇到有啲纪录片咧，即系讲下当年荷里活嘅出名嘅明星而家系做紧乜嘢啊？话有啲真系洗尽圆滑噶，有啲真系即系衰到即系真系做啲你估唔到嘅嘢啦吓，你估唔到嘅嘢啦吓，咁样样嘅吓。 咁佢系真系打不死小强啊！咁呢个系值得尊重。所以我就係話點解《Rotten Tomato》咧會俾咁高分嘅咧？你三十幾個人俾一百分喎，基本上係冇乜可能喎。 邊有完美嘅啫？尤其是影評人係從來好少係俾滿分，因為覺得冇嘢完美啊嘛，係咪啊？ 係啊，係啊。咁真係我覺得真係俾緊一個尊重同一個。 致敬啦，其實就係啦， 致敬啦， 係啦， 咁呢套都值得睇嘅，老實講， 嚇。 咁啊， 香港上畫嘅時候啊，咁啊，大家睇 Face Off 啊，睇 Con Air 啊，睇嗰啲大嘅嚇 ，Rock 係啦嚇，咁啊，亦記得入場啦嚇，香港一定上噶啦嚇，咁樣樣。咁啊，呢一集講到咁多先啦，好嘛？我哋都 over one 咗一啲啦嚇。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 系啦，星期再倾。 好嘅。 Thank you。 好，拜拜。 欢迎大家收睇新一辑嘅《Chitchat Central》啊。咁啊，今集嘅话题咧就系比较敏感少少啦，就系讲紧啲倒闭嘅公司或者系啦行业。咁啊，喺呢一两集里边啦，咁我哋都会讲紧一啲求职啊，或者同埋上一次都有讲过关于一啲大公司面临嘅一啲问题啊，老细们啦、啊，要面临佢哋请人呢啲挑战啦、啊。咁今集我会同大家讲下，市面上我哋而家成日见到最经常发生吓、啊、一啲餐馆，即系餐馆业里边咧系最严重，就系成日会有执笠同埋请唔到人啊。尤其华人餐馆啦、啊，佢嘅经营情况咧更加令人觉得担忧嘅。 咁尤其而家我哋而家喺洛杉矶里边啦，我喺周围嘅见到里边嘅华人餐馆啦，简直系用天寒地冻嚟讲。点解咧？呢个 pandemic 就算开放咗之后啦，或者大家打疫苗之后啦，但系好多人对去出外去用餐嘅情况咧，都仲系好似仲有一个怀疑。但系我亦都见到餐馆系招聘唔到人手嘅，尤其华人餐馆呢个情况咧，你会见到会更加厉害。好多餐馆老细都有同我讲话，佢哋请唔到人。咁中国人餐馆基本上即系我哋撇开嘅外国人餐馆嘅做法啦，华人餐馆不嬲都叫做都血泪都多嘅，因为都出名刻薄嘅吓，华人餐馆。人工低，工作時間長。咁以前好多時我哋早80年代好多人嚟餐館啊，譬如有啲暑期工咁樣，打完一個summer之後，咁攞完錢就做完就掹㗎啦咁樣。即係都會有嘅，即係變成咗以前我哋華人嚟講呢，餐館業都係我哋首選嘅行業。咁但係再經過呢個 pandemic 之後啦，都係呢個疫情有一部分嘅影響啦。亦都揭露咗华人餐馆一个歇斯底里嘅疮疤同埋一啲问题存在咗。工作人工少，冇福利，时间长，老细又要闹，即係又要求你俾五蚊嘅嘢，俾十五蚊嘅人工，要你做足30蚊嘢咁样。即係呢啲情况我諗大家做餐馆嘅做环餐馆都应该见得多㗎啦。尤其係我哋呢一辈或者上一代。但係问题就係因为个个都因为有餐馆叫做可以俾 cash 啦，咁样变上咗俾现金，大家就唔出声啦，当收啲现金落袋。咁但係自从某一啲华人餐馆被税局追溯返呢十几廿年嘅税，要追返你二三百万嘅，咁变咗而家就算好多餐馆呢都坚持一定要报税啦，冇办法，因为变上咗有咩事俾税局追起上嚟，真係佢唔係今日追你喎，佢养肥你，等你下有返十年八载咁上下，佢先中你一拳，嗰时其实乜嘢都已经证据确咗，你淫知都淫唔笠㗎啦。所以变上之前有一间特别嘅一间烧味餐馆啦，就逃税好似有十几廿年，就俾佢一鋪清咗佢袋，結果要停案和解，要賠翻加翻税，唔知好200-300萬啊！呢、這個我記得係咁樣。咁所以而家好多環餐館咧，大小型嘅都堅持一定要報税，咁你就弊家伙啦。點解咧？你人工又出唔高，你出得個 minimum pay 又要報税，咁我想問下你啦，即係你會唔會去做啊？日時間又長喎，咁變相咗而家好多新一代嘅年青人啦。都唔易入行，因为我听到有好多某几间餐馆，佢哋话，即系你而家见到除咗啲阿姐之外啦，都见唔到啲后生仔喺度做嘢。佢啲后生仔唔愿意入行，亦都唔会愿意做呢行，因为个形象就系人工低，又时间长，又冇前途。如果我同一时间里边，如果我要搵一啲钱。咁上下嘅，我去揸车送外卖啦，系咪？而家出面有 Uber Eat 啊、DoorDash 啊，好多啲嘢，时间又自己控制，全部都搵出嚟嘅钱可能仲要差唔多，但系人哋仲可能有啲公司，譬如做Amazon 做揸车嗰啲，而家都仲招聘人手，佢仲有保险添。咁我点解会同你餐馆打工呢？即系华人餐馆，你要面对嘅问题就系你哋一。但系好多华人餐馆老细一定要面对自己，一定要认清咗系你已经被时代呢个时势 kick out 咗，即系话你已经脱节噶啦。有个餐有个就卖波话个老细，佢同我讲，佢想最终自己请唔到人，佢想请咩？佢想呢啲女仔啊嚟做卖波霸奶茶，我哋请几千人工啊，14蚊个钟。咁我话你一定请唔到啦，你又要唔要报税啊？要报税。我话你又要你又要佢日头又要工作，夜晚又要俾你非礼。咁你死啦！咁啲人都会坐你啊！你仲要报埋税？你谂下，你一报税，你份粮肯定唔见咗20%。咁即系埋单嗰时，你13-14蚊个钟，你见到可能得10蚊。咁我做嚟做乜嘢啊？我做要做咩做咁辛苦？你嗰间波霸奶茶得嗰2-3张台，花你有几多啫？你唔会多噶吓、啊，你数得出手，数得出噶啦。咁点会有人会嚟咧？咁变相咗，你就唔会有人嚟啦，唔会有人做。咁你点算啊？咁佢咪只有两公婆自己做咯。咁就淨係做外卖囉，唔做堂食囉，咁都係一个出路辦法。咁所以其实 餐馆业而家面临一个寒霜，就系话环餐馆系一个循环，同埋喺一个你之前所种下嘅祸根，今日就已经出嚟啦。只不过就系当时嘅嘢系未显露出嚟，即系话你平时你以前做开系咁刻薄噶啦，但系一定冇发觉系因为个时间未到。即系我哋成日都要，成日中国人都有一句说话就系、咩而未报时辰未到咁样，报应系未到啫。点不知一个 pandemic， 所有嘢就现眼报出晒嚟啦。个个都话又要又话请唔到人咁样。你哋人工咁低，你点请到人咧？你人哋如果就算今日要打份餐馆工，我去麦当劳好过啦，起码佢哋有 benefit 啊嘛。你还餐馆冇乜 benefit 噶嘛，又危险，工时间又长，又要俾老细恰，咁你会唔会做咧？你系唔会做。所以而家其实餐馆中国还餐馆系一个轮回循环，或者系报应嚟紧啊。所以我好相信还餐馆业，你哋唔求变或者唔认清咗个市场嘅话咧，你只有越嚟越倒退会熄微。我某一次我去见到啲餐馆，而家以前早pandemic 之前啊，餐馆都仲开到有多一两点嘅，而家冇事啦，叫好啲啦，好多餐馆收八点半、九点半，即系倒退翻三四十年前嘅洛杉矶呢个地方，即系话而家我哋大家要记住啊，听清楚就系、是、我哋而家系退步紧，我哋而家所谓啲大城市系退步紧，翻去翻以前三四十年前嘅情况，系一件好悲哀嘅事嚟噶。啊！当你如果你仲唔认清楚呢个发生紧咩事嘅话，你仲觉得自己系啱嘅话，我谂餐馆行业应该唔啱你哋啊，或者某一啲商业亦都唔啱你啦。华人亦都统称一句就系太过自我自私。点解咧？好多时点解咁多美国餐馆或者外国嘅企业都需要有话市场规划同埋设计，系因为要喺唔同嘅情况之下，佢哋会作出唔同嘅部署，但系华人咧通常就会觉得，我只要攞到个地方好吓，旺咁咪得咯，我使咩要 marketing 啫？呢啲嘢唔需要嘅啊。问题你要明嘅，明摆明就系地域会转变，时间会改变。正如今日有啲人会出去买外卖，唔愿意去你间铺厂，或者今日好多人而家上网买嘢，唔会再实体店，就已经系时代嘅变迁。你旺嘅地方一个大嘅 plaza 唔代表你永远都系咁样噶嘛，但系华人就好多时都认为嗰样嘢系永恒嘅，但系当出事嘅时候，佢哋已经冇办法可以束手无策，所以而家好多环餐馆话做唔住啊，执笠啊，其实我可以讲话冇办法噶啦，系唔抵可怜嘅，因为你哋当初做嘅时候系已经冇去计划呢一步，到嚟嘅时候你只有逆来顺受，执笠收皮就一定系噶啦。救就救你唔到，因为你要救嗰时唔系话即刻抌样嘢俾你救到你，系因为你冇安排，你冇去做好准备去 prepare 呢啲时间，咁所以变相咗吓、你就冇办法。但系你又唔见睇下麦当劳会执笠，你唔会见啦，睇下其他啲连锁企业会执笠，系因为佢哋每阶段都会为每一个时间时代都做好准备，或者会做定一啲准备功夫。所以变咗你一啲细小嘅华人餐馆或者一啲。叫即系餐馆业啊！大家你哋真系自己要携手要渡过呢个寒冬咧，唔容易，因为你请唔到人，而家通胀又贵，成本又高，其实呢个对大家都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咁所以华人这个餐馆业啦，我可以同你哋讲啦，执笠潮咧就有噶啦，做唔住就肯定冇办法。如果你要办法，一定有得救，你一定要嚟揾我，因为我可以帮到你哋。点解咧？因为有啲嘢系可以做，但系有啲嘢你哋唔肯做嘅话咧，系冇得救嘅。尤其一定要放低你哋自己一贯认为自己吓眼见以为自己可行嘅方法，一定要放低，因为你今日喺呢度做嘅方法已经同你以前嘅嘢已经唔一样啦。因为时代已经脱节咗，已经变咗。咁所以我好希望喺华人餐馆嘅老细或者真系想做华想做餐馆业嘅，今日睇到呢段片，谂清楚。应该怎样去准备这些东西，而且也都告诉你这一代的来的一些不好的餐馆、会进行会有些执笠或做不住呢，是揭示得你的想去告诉你是死有余辜的，不是我黑心，是因为这件事是整个情况是你见到的，当一有个冲击过来你没有准备，所以变成了一切都好像骨炮效应那么倒。 你请唔到人系因系冇办法，系因为我同等嘅类型嘅所谓竞争系喺度，我唔一定要选你做餐馆噶嘛，我可以去做其他行业噶嘛，吓、啊、咁你变相咗当人有选择嗰阵时，咁你咪变相咗你咪唔系最好嘅选择咯，吓、啊、人系最怕冇选择，当人喺出边有多选择嗰阵时。你選擇唔係好嘅話，就變咗永遠係最低。所以喺度嗌天嗌地，其實除咗市場，都係自己華人一貫嘅做法。其實華人，如果你今日好多華人，我今日好勸勸，不論喺美國或者其他地方，環餐館嘅工作啊，或者一個環境唔改變嘅話咧，你哋係冇辦法可以再生存啦。因為大時代嘅轉變，令你哋冇辦法可以適應落嚟，因為呢個係一定嘅趨勢嚟嘅。好啦，咁我亦都唔想講咁多。我相信如果有更多嘅人想知道更多嘅事，或者想要問多啲嘢，或者想理解一下咧，歡迎你喺樓下留言俾我啦，或者你可以私信我，或者提供一想問啲問題，我都可以答你嘅，或者大家一齊去討論啦。咁可能我呢個只係純粹我個人意見嘅啫，咁啊同成個台立場無關嘅。咁啊，亦都只不過係個人意見，睇到而家呢個環境，我眼見周圍嘅餐館業發生緊咩事，咁可能你哋覺得又有唔同嘅睇法，歡迎你哋喺下面俾一啲意見我，好冇？好，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